988製造。公寓的秘密，编剧曾毅恒，第九集。 呼吸中的养分，带有憎恨，威逼这么过分，我却忍不忿，别再试上来接近。早走失的信任，那次质问口中所讲责任，从来没上心，想掌掴你后换来兴奋，没法抑压心里想说请你赶快点死，用我一切可怕丑恶方法看你筋竭力疲，如何摧毁你然后忘记，我给你的痛如此失控，这伤势谁敢触碰，每一次也出手竟这样重，给我的爱是否应用，还换来大声指控，撕开皮肉心肝双手献奉，有种爱只会跌倒失重，跌伤了才懂得痛，痛得你情感反复爱被操控，可惜到最后才懂，你已伤得太重。 老婆，你认唔认得我啊？ 你系边个啊？ 我系你老公，敬文啊。 我老公唔系去咗翻工咩？青青都去咗翻学嘛？ 对唔住，系我累到你咁。 你唔好哭啦，我唔中意人喊噶。每次青青喊，我都打佢噶。 我以后唔可以再嚟睇你同青青啦。你哋要保重啊！ 柳 Sir， 多谢你安排我见老婆同青青，仲帮我呃青青，我会去外国工作。 举手之劳啫，福利部会安排青青暂住喺孤儿院，佢以后会有人照顾噶啦。 嗯，希望佢一世都唔会知道佢有一个杀人犯嘅爸爸。 希望你太太会慢慢康复啦。如果佢病情稳定咗，福利部会考虑俾佢同青青一齐住。 好。 叶思婷小姐同我同你讲，佢会定时去探你太太同青青，叫你唔使担心。 你帮我多谢佢啊！ 吸咁多烟嘅，吓系咪火烛啊？ 俊源，你冇嘢啊嘛？边度有烟啊？ 冇咩，我睇到好蒙，好似好多烟咁嘅。 嗯，冇、啊，都冇烟味。 而家又好似冇咗。 唉， 我好口渴。 好啦，斟杯水俾你啊！嗱嗱嗱。喝杯水先啦。 嗯。 唉，你最近啊都唔知搞乜鬼，成日话攰，又成日伤风咳，好翻啲又嚟，而家仲睇嘢蒙查查。哎呀，我真系好担心你啊！ 冇事啊，应该系太粗鲁啩。 粗鲁咪咁嘅样嘅，你睇咁多医生，到底医生点讲啫？ 医生咪讲我体质差，容易感冒，容易攰咯。 你之前都冇成日感冒噶， 哎呀，我睇你都唔知系咪撞邪啊？ 撞咩邪啫？你唔好乱噏啦。 唉，好难讲噶。自从你同思婷喺埋一齐之后，就一直都唔舒服。哎呀，都唔知系咪俾佢个死鬼老公搞啊？你 边度有咁嘅事啊？妈妈，你唔好迷信啦、 啊！唔好话唔信啦、啊，佢死咗老公冇几耐，又同你喺埋一齐咯。佢老公边度肯放过你啊？唉，而且最近啊，星空公寓咁多人死，哎呀，一定系啲污糟嘢搞鬼噶。唔系啦，唔系啦，我听日都系揾个法师翻嚟睇下至得噶啦。 你唔好搞埋啲咁嘅嘢啦，思婷佢会带我睇医生噶啦。 哎呀，谂谂下，你唔好再接近思婷咁多啦。总之咧，我咁做系为你好噶，仔。 走嗰个男人边个嚟噶？ 法师咯，嚟作法噶。 吓，无端端作咩法啊？ 我怀疑俊贤撞邪啊，咪请个法师嚟帮佢赶走嗰啲污糟嘢咯。 佢边有撞邪啊？ 啊冇啊，师傅话佢俾个男鬼缠身啊，唔怪之得最近佢成个人迷迷糊糊、攰赖赖。又出现幻觉啊！ 佢系身体唔好咋，边有撞邪啫？ 你唔识噶啦！ 嗰个师傅咁样嚟搞进园，佢咪仲辛苦？ 收声啦！如果佢唔系同你一齐，会惹到嗰啲嘢？嗰、那个男鬼应该系你嘅死鬼老公嚟噶，系你害成佢咁噶。 边有啲咁嘅事啫？你唔好咁迷信啦、 啊！唔系迷信，系事实。师傅话成栋星空公寓都有好多污糟嘢噶，所以最近才会发生咁多事。如果咧你想喺呢度住得平平安安，就冇咁多声气。 九八八制作公寓的秘密， 俊源饮啲符水啦。 啊、 师傅交代过你一定要饮噶，唔系嗰只衰鬼就唔会走噶。 根本就冇咩衰鬼，我觉得嘅师傅呃神骗鬼就真。 嗰、那个师傅好有料噶，佢又讲得好准啊。佢话最近星空公寓惹到天煞劫，所以有好多污糟嘢涌埋嚟啊，搞到成栋公寓发生咁多命案啊。 总之我就唔信呢种嘢啦。 你一定要信。佢仲话你暂时唔好同思婷喺埋一齐，等你啲衰气散晒先啦。 咩话？咩道理啊？唔可能噶。 哎呀，听师傅话啦，唔系你嘅病唔会好噶。 无稽！ 喂，你去边度啊？哎呀，你唔可以揾思婷噶。 我要去啊！ 啊！佢会害死你噶，我唔俾你去。 你唔好阻住我啊嘛！ 唔好去啊！ 俊远，咩事啊？ 妈妈叫我唔好见你啊！ 吓？有冇搞错啊？真系越嚟越过分嘅。 思婷，师傅话你哋唔可以见面先嘅。我求下你，你帮下忙啦，好唔好啊？ 契妈，俊远系我男朋友嚟噶，佢点解唔可以见我啊？俊远。快啲出嚟！ 喂，俊源，俊源啊，你翻嚟啊，翻嚟啊！ 对唔住啊，妈妈，你唔可以咁对我哋噶。 唉，春远，唉，生仔啦，宁愿听女朋友嘅话，都唔听阿妈嘅话。你有咩事，唔好翻嚟揾我。 你真系唔信你妈妈讲嘅嘢？ 讲咩啊？ 话你撞邪，话我嘅老公缠住你。 不嬲都唔信呢啲嘢噶啦。 如果真系有，你惊唔惊啊？ 惊咩啫？咁如果见到你老公，我会同佢讲，我会好好照顾你。 你连鬼都唔惊？ 我唔惊。 爱情嘅力量都几大啊！嗬。 嗯，梗系啦。 你妈妈曾经反对我哋一齐，你唔理。而家佢唔想你揾我，你都唔理。你真系好爱我。 知就好啦，我唔可以冇咗你啊！ 我都系，你攰噶啦，好好地瞓啦，嗯。 嗯，思婷啊， 嗯， 对唔住， 做咩讲对唔住啫？ 我呢排身子好差，边度都同你去唔到啊！ 傻猪嚟嘅。等你好翻先，到时咩地方我哋都可以一起去，好冇？ 嗯， 唔好谂咁多啦，瞓啦，瞓多啲就会好噶啦。契妈，俊源话佢会喺我屋企住几日，希望你唔好嬲啊！ 我唔嬲，有人帮我凑仔，我开心都嚟唔切啦。 俊源系我男朋友，我唔会俾佢有事嘅，你放心啦。 思婷，我真系好想问你，你系咪真嘅好中意俊源噶？吓？定是你老公死了，你觉得好空虚寂寞，只同佢喺埋一齐呀？ 你唔信我？ 我只得佢一粒仔咋，我都想佢揾到中意嘅人，结婚生仔，幸福美满。我真系好希望你系呢个人，唔好呃佢嘅感情啊！ 俊源系一个好男人，我会珍惜佢。 系你至好讲。 契妈，我觉得自从我同俊源一起之后，你就对我冇以前咁好嘅。点解啊？你系咪惊我抢咗你个仔啊？ 我都唔知点解，可能我冇谂过我仔会中意一个寡妇啩。 讲嚟讲去，都系因为我嘅身份。 我都知唔应该咁谂嘅， 正常嘅。每个阿妈都想自己的仔找到一个清清白白的女朋友。不过我可以跟你说，我不会辜负俊源揀了我。我会跟他好好生活，以后一定会结婚生仔，幸福美满。 希望是这样啦。不过现在最重要就是医好他的病，成日看到他的状况是好是坏的。我好担心的，知不知道啊？你 知道了，你不用担心那么多，他会很快好返的了。 向日葵，你都好大面啊，要我哋揾国际刑警嘅泰国捉你翻嚟。 我冇犯法，你哋做咩捉我？ 如果你冇犯法，做咩咁急走落去泰国啊？ 我去泰国旅行唔得咩？ 我哋查到梁慧全死嗰晚，你又去过星空公园揾过佢，你系咪杀咗佢？ 我冇啊，我冇杀佢啊。 咁你点解去星空公园揾佢？ 我只不过同佢追债啫嘛。 佢冇钱还，所以你杀咗佢？ 冇啊，佢当时讲还唔到，我咪再俾几日时间佢咯。我真系冇杀佢啊。 咁点解之后佢会堕楼死啊？ 我点知啊？ 我哋查到你喺晚上十一点几先至离开星空公园，你九点几到十一点几先至走，你追债需唔需要两个钟头嘅时间啊？ 我。 你是不是去找 Rebecca？ 是，我是去找她。 找她做什么？ 不用我说是不是，你们应该都知道她做哪行的啦。 做哪行呢？ 做鸡咯，当时我是帮衬她的。 你是不是跟她一起杀了梁伟全？ 真是没有啊，我跟梁伟全谈完就去找 Rebecca， 之后我就走咯，我碰都没碰过梁伟全的。 如果梁伟全不是你杀的，点解你第二日咁快走落去泰国啊？ 我睇到梁慧全跳楼死嘅新闻，惊你哋怀疑系我做嘅，咁咪走去泰国避一避风头咯。 你冇做过，你惊咩啊？ 我当晚揾过佢，佢又喺当晚死，你哋一定会觉得我系最大嫌疑嘅，我惊都系正常噶啦。 你惊就证明你身有事。 柳 Sir， 唔好咁嚟玩我啦。我虽然周围去追债系黑人争啲，但是我得把口靠客的咋，我是不会杀人的。 现在 Rebecca 死了，她的手链和家张顶都有梁伟全的血迹，而你当晚见过梁伟全又见过 Rebecca， 所以我们怀疑你和 Rebecca 用张顶杀了梁伟全，现在要扣留你调查。 蛤？空气在 Rebecca 那里，那可以证明是她杀了梁伟全，但是关我什么事啫？我真是冤枉的。 我们会慢慢证明你是冤枉的，你在扣留室睡几晚啦？ 阿头，张日坤死都唔认，点算啊？ 佢见过梁伟全，又见过 Rebecca， 个空气又喺 Rebecca 嗰度。除咗 Rebecca， 佢嘅嫌疑就系最大嘅。佢唔认，我就逼到佢认。 八制作公寓的秘密。 柳 Sir 啊，你问咗我好多次噶啦，我真系冇做过，你放过我啦。 你冇做过，要咁心虚走去泰国？ 我未同你讲过咯。我怕警方怀疑我嘛。 你有做过，所以你才咁惊，是不是？ 不是啊，我真的没有做过啊，你放过我啦。 其实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你和梁伟全的死有关，你乖乖地就认了他，不是我就会在这间房逼到你认为止。 你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滥用私刑的。 我不会用私刑的，我只不过查到你有黑暗恐惧症，一阵就会熄晒呢度啲灯，等你自己喺漆黑中反省下。 唔好啊！我好惊吓噶，唔好，唔好熄灯啊！我好惊啊！唔好啊！ 点啊？反正完未啊？ 救命！救命！唔好再搵我喺度啦！呢度呢度好黑啊！我好惊啊！放我出去啊！ 你认咗佢，咪放你出去咯！ 我冇做过，我点认啊？ 你肯定你冇做过， 我 肯定你冇杀梁伟全， 我冇啊！ 咁你点解走去泰国啊？吓？ 我 你是杀了人所以走去泰国以为这样就可以消法，是不 是？阿嬷，阿嬷， 是你用张凳打死梁伟全之后再推他落楼制造他自杀的假象，是不是？ 阿嬷，阿嬷， 是你杀死梁伟全的真正凶手就是你张日坤。 阿嬷，阿嬷，阿嬷，阿嬷， 老 Sir， 又咩事呢？ 方便入去倾几句嘛？ 好啊， 想同你讲下你先生嘅 case 有新进展。 系点啊？ 我哋已经捉到张日坤， 咁就好啦。系咪已经证实咗佢系凶手啊？ 仲未证实到。 佢唔认罪？ 嗯，不过佢已经喺扣留室心脏病发死咗。 咩话？咁咪死无对证？ 其实有好多证据显示张日坤应该就系凶手，佢好可能系同 Rebecca 一齐行凶。 Rebecca 点解会关佢事噶？ 因为我哋查到佢戴嘅手链同屋企张凳都有你先生嘅血迹。 吓， 叶小姐，叶小姐，你做咩呆咗？ 冇，谂唔到我老公嘅死会同 Rebecca 有关啫。 我哋都觉得惊讶，可惜佢死咗，冇得再查证当时嘅情况。 其实呢、這个发言间接讲出一个事实，就系我老公有帮衬过 Rebecca， 令我痛上加痛。 对唔住，原本唔想讲呢个案件嘅进展俾你知。但你身为他的太太是应该有知情权的。 嗯，不要紧的，我什么都看化了。 希望你慢慢走出伤痛。你还要吃这些？ 哦，没有，这些是以前留下的。 思婷，思婷， 你什么事啊？ 思婷，我想喝水。 我斟俾你啊！ 佢咩事啊？好似病得好重喎、 啊。啊，操劳过度咯，同佢睇咗医生噶啦，冇乜大碍。 医生点讲啊？ 咪讲佢太劳碌，又营养不足，需要多啲休息啊。琴姨因为成日都要出去做嘢，照顾唔到佢，所以就由我嚟照顾咯。 哦，咁你好好照顾佢啊！我先走啦，保重。 多谢晒。 点解佢听到 Rebecca 嘅手链同张凳有梁伟全嘅血迹，啲表情咁古怪嘅？佢话已经冇事，但系个台上仲有啲镇定剂。陈俊元病到咁，唔知系劳碌过度。我查咗咁多人，点解由头到尾都冇谂过要查佢呢？睇下佢社交平台有冇料到先。佢呢条手链咁熟嘅，咪同 Rebecca 嗰条一模一样。 《公寓的秘密》第九集。 导演郑美英，配音曾心怡，刘文辉、曾凡永饰演，许敬文、黄伟毅饰演，叶思婷、叶如君饰演，陈俊源、杨万里饰演，琴依、沈桂常饰演，张日坤、林可峰饰演， Connie、 张晓彤饰演，法仔、温家伦饰演。